大匪看天啊，哇，又有两个礼拜冇做啦。其实 借口我之前都讲过，其实我唔系好鍾意做节目嘅，不过呢就好多网友啦，包括李小姐啦，董宝啦，啊寻日董宝紧急啊，咁啊PM 我话喂你做唔做节目，咁啊的起心肝今日有做啦。冇乜大道理讲啊，不过我哋成日都讲个逻辑嘅啫，即係呢啲小人物小事件咪讲个逻辑囉。咁呢就少少宣传啦，第一逢星期六晏昼四点钟网台有健康讲座，我哋有六样产品，咁啊四小宝、老健、痛清，关于所有嘅呢个尿酸过高啊，各样啦，眼福灵啦，啊飞蚊症啦，老人痴呆啊，或者有啲抑郁症嘅老健啦、敏迪啦、功效卓越最好卖啦，咁几样嘢啦嗱。痛清嗰全部出晒㗎喇，如果有需要呢可以上网台听一听。你嚟到嘅时候我哋呢好多问题呢会答你嘅。有专人答你，咁另外呢就会有啲试用装呢送俾你，你返食咗有效先至讲以后。即係嚟到係乜一毫子都唔收㗎。係想话推广你哋对呢啲形式㗎啫。咁到时会送返啲你返去嘅。上到嚟攞咗之后唔嚟买都冇问题。想多啲人认识啦咁。尤其銀屑症啦，第二8月18就長沙灣富林，就同上年一樣嘅，咁咧就全台嚟搞啦，咁多幾個節目啦，咁十位，咁自己人都即係啲主持啊，新舊主持都三位噶啦，咁350蚊個包酒水，咁咧就唔使你負擔主持嗰份嘅，主持嗰份就我負擔，350蚊咧，因為我哋咧就做埋咧就4000蚊一位。咁你350蚊呢就啱啱够找你嗰条数嘅啫，你自己嗰条数，咁啊冇加冇减，咁啊主持就我包啦，咁啊係咁样，如果有兴趣过嚟啦，咁阻咗两分几钟正式做节目。其实呢我日都睇好多报纸，上好多网㗎，朝早5点零钟呢我起身呢我就上网睇报纸，睇到7点零钟食早餐，有两个钟头啦，咁好多嘢想讲，但係一返到公司一忙起上嚟做咗咗，哎咁又算啦，咁又好似238啦，咁成日讲喂你讲边度咁。但係转头呢，因为我就冇摘低㗎，即係纯纯系㗎，譬如咁嗱冇啦，係想讲嘅咁就讲，做节目都系咁，出相出样我又唔会话揸住个手机呀，左揿右揿呀，写低晒啲 PowerPoint 呀，冇，纯系个人观感啦。有一件事好想讲嘅，咁关于呢就近期呢个几礼拜咁发生喺我身上嘅，咁嗰啲呢就係、比较即係满天神佛嘅嘢，咁留返下个礼拜讲啦。今个礼拜讲返啲乜嘢，同埋中港车司机，因为会搵到个拍档做啊。咁下个礼拜会正式㗎啦，咁大飞看天下今日做咗先，今日出啦咁。最近有件事呢好笑，就一个香港男人做健身教练。应该冇记错系咁啦，咁呢就喺网上呢识咗18个女仔，跟住呢就呃咗95000嘅礼物，就话俾佢呢就生日啦，你送啲嘢俾我啦，咁最贵嗰个智能手机系6000几蚊。咁呢点解咁奇怪呢，就佢每一件攞礼物呢佢都问人哋攞一张单嘅，即係你送俾我你俾人张单我。咁就怀疑佢揸返张单返去退钱。呢、个就梗㗎啦，咁。咁我就觉得呢件事就睇到香港人沦落到点样呢。第一做健身，玩得健身做健身教练做咩都好啦，要使啲钱啦，如果做个健身教练，香港你舒适宝嗰啲搵唔到6-7万都少㗎啦，咁样。啲全部都刀手。第二网上识18个女仔，仲要出嚟送小礼物飲茶食饭，成本嚟㗎。搞咁弹嘢，跟住作自己生日，可能真生日又好假生日都好啦。18条女先至95000，俾你攞到嗰95000。虽然我都知道唔成案㗎，好难告得入佢。咁跟住佢仲要回返俾嗰间嘢。一早倾掂数啦，唔係唔带你去买啦，係咪回返钱咁繁复，執你几皮嘢，仲要成本，仲要时间。何况 只是偏财咋冇偏色喎。咁我就觉得香港嘅一代港男沦落到咁样。点解我咁讲啊，啱啱有单片片啦，电话骗案大陆。打俾人都话捉咗你个仔叫你入钱都34万。打个电话冇成本㗎啲。喺大陆啱啱拉咗。我哋亦都睇下啦，之前呢有个香港嘅义务啊，教义务嘅女人，退休人士。啊，俾人骗咗2000万用电话骗案。所以呢有啲人同我讲大陆人同香港人嘅分别就喺呢度啦。大陆人係进取好多，肯搏命好多。佢唔会为几万蚊，唉，小儿科啦，搵亲你嘅，你睇下个亿都呃到你啦，一个电话咋。但係你睇下我哋香港人18条女18个对象95000蚊，仲唔系 cash 添，仲系礼物，有啲退唔到仲大镬。好简单啦，譬如有条女咁送200多蚊嘢俾你，200多蚊点样返去退呢，吓，车费都蚀埋。咁我咪话囉，大陆真係夠胆搏命进取好多。所有嘅骗案一开口埋口，唉，我呢单嘢200亿㗎，啊，争多少资金同你度住5000。五千咩？5000蚊咯。我成日喺大陆听到嘅，个个都乜种乜种，一行出嚟，我呢单嘢几多几多钱？我而家有单嘢签啊！而家我咧就谂住有嘢拍，咁咧就而家人哋投资好大，咁咧就起码2亿噶啦。我同范冰冰倾好晒噶啦，到时就开波啦。咁但系咧近期咧就资金链咧就多少困难紧张。啊，撞到嘅啫，那个人跟住同你讲，我而家大概争5000到啦。咁如果我哋嗰个老友 Albert 就会话5000啊，5000万啊，唔系5000啦。香港人而家嘅后生嘅咧，我年纪大啦，唔系教训佢哋啊，唔敢讲，系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视野都冇啊！喂，呃人呃到尽啦，横掂都系呃噶咯，呃1蚊又呃，呃10蚊又呃，罪一条嘅啫。我唔系教，哎呀，你一教人呃人，唔系咁样。而家啲后生仔喺屋企打机，买楼无望，买楼无望啊嘛，成日都买楼，哎呀，我要买楼，但系喂，地盘搵人，喂，薄略几年有噶。诶、哎，我都系谂住搵份写字楼工12000，等我慢慢升上去好啦。跟住日日喺度怨，唔肯去行啊！佢哋觉得行都冇用嘅，冇噶啦，我成世都冇啦。一系就老豆啦，冇老豆帮忙嘅就我都系冇噶啦。我其实近期咧，同啲30多岁楼下嘅僆仔咧，即系我叫僆仔啦，我50几。倾好多偈都系咁，个个就系睇今日呢一蚊，后日嗰一蚊睇唔到。大陆人佢出老千又好，佢搭棚又好，或者佢做嘢都好啦，佢千方百计佢都想办法可以行上去，手段可能邋遢，唔正常。但系香港人嘅后生仔系试都唔敢试，佢惊呃你都呃唔到，即系好似行骗咁，呃你都呃唔到。香港系一个咩社会咧？我唔知道。即系令到人哋咧觉得香港回归咗20年，你话佢沦落又得，沦陷又得，但系香港人嘅心态完咗啦。其实而家同台湾嘅后生仔系一样，后生仔读完大学出嚟台湾系冇谂过之后点嘅，佢唔知道上一辈嘅台商系点几咁辉煌。我哋唔好讲郭台铭啊、宝城鞋厂，我哋唔讲，唔讲。 而甚至可以台湾人都觉得你哋搵钱少系应该，变咗呢个社会个气氛，其实唔争饭唔等饭开个台湾，香港啲后生仔都唔等饭开噶，系嘛？但系佢哋就系唔肯行多步，即系你睇游慧晶都好啦，啊放出嚟啦，出嚟讲咗番说话，虽然我唔支持佢，但系27岁女经历咗咁多，受完翻出嚟。都仲同你讲，诶、哎，讲啫，永不放弃，点样点样，讲口号啫，可以唔连翻说话都唔讲噶，人哋系咪啊？但系而家嘅，唉，我哋慢慢做上去啦，点样点样，跟住，唉，辛苦啊，唔做咯，最好做散工，今日做几日，听日就唔开噶啦，所谓 freelance。台湾亦一样，所以有阵时见到咧就大陆系吹水，但系肯耷低头做。如果你俾够钱嘅，嗰个人会耷低头做。所以咧做任何嘢，我都话啦，做节目又好，做乜嘢都好啦，讲咗自己先，问下自己系咪啊？好似近呢几个月呢两个月啦，礼顿嘅嘢。实会牵涉我哋做泥头车、泥夹车、吊臂嘅嘢嘅，其实牵涉得好大，一阵先讲。香港人唔好话冇梦想，系咪啊？周星驰讲得好啦，冇梦想同条咸鱼冇分别。日本人，我哋最中意睇日剧，我哋呢一辈人，因为嗰阵系八几年、九几年咧，日剧嘅辉煌时代啊，恋爱世纪有咩？佢哋讲乜嘢都讲有梦想，甚至连呢个打世界杯，点解系太空翼、大智慧挂晒一条大 banner 出嚟？足球小将同中国系同一时间起步嘅，但系自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之后，届届你都见到佢。虽然你觉得佢可能同欧美同埋呢个南美洲仲有一段距离，但系从不缺席。点解？有梦想。日本人去到边度，你有佢卡通又好咩都，包括足球有梦想。而香港是冇足球，我曾经好辉煌，大陆而家都辉煌噶，恒大几巴闭，系咪啊？但系就系人哋日本点样培训咧？十点钟开操，个个八点零九点钟到，跟住佢哋啲人咧，啲僆仔咧就喺度踢波噶啦，踢波自己又猜下猜下，好开心。好啦，训练完之后，咁啊执嘢，咁啊揸住个波踢下踢下踢踢踢踢翻屋企。大陆嘅。香港嘅，你睇系咪咁样嘅？十点钟开操，话佢九点半嚟到，佢唔迟到嘅，坐到十点钟，你准时吹鸡，佢出现啦。够钟啦，晨早差唔多时间执定嘢等啦。香港、大陆嘅僆仔就系咁。你话香港人冇足球嘅土壤？哎呀，我哋讲冰岛咩乜乜乜乜。上一辈影响你咩？唔系嘅，喺而家基本上香港人后生嗰辈系唔肯付出，然后老一辈嘅就话：，哎，你睇香港足球妈妈陈耀琴、陈耀琴啊，啊呢支流啊，啊做成点？啊霍英东啊呢、这个正乜啫嘛？咁我就系听好多啊。你话香港人？唔踢足球咩？哎呀，冇足球好嘅設備，喺巴西足球场都冇啦，揸住粒石仔佢喺度踢下踢下噶啦，咁咪踢大咗咯。香港何来有啊？香港有足球场啊，你都 book 唔到啊？点解？一早 book 晒，但系场场你有场 book 嘅一定爆嘅，爆嗰啲人系40岁至到70岁嘅，每逢租场踢波，全港18个区有球场嘅地方都爆棚嘅，反而40岁以上嘅。夜晚啦，你可以睇到嘅所有嘅球场都踢波嘅，但系只不过唔系年青人。做呢一节节目就系讲 香港的年轻人涉猎少少台湾啦、日本啦、大陆啦，香港的年轻人冇梦想，既然都买唔到楼啦，缩埋屋企搵万二三蚊够使咪得咯。如果有份兼职更好，明唔明啊？跟住我喺度点样点样点样啊？将个责任推俾人，希望啦，即系连呃啊！其实呢个主题就系、是、你连呃人啊！你都系想办法做健身教练，呃九万蚊，呃十八条女，人哋电片呃两千万，人哋一开口，我呢个项目就二十亿啦，唔好两百亿。你开口就话，哎呀，我今晚咧有啲事，啱啱可能咧就跌咗个银包，可唔可以攞住五千蚊啊？乜乜乜，分别喺呢一度咯。呢次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